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音阁八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时代绘就新蓝图，新征程，激荡新作为。北京市15届人大一色会议、政协北京市13届一色会议隆重召开，现场直播第一时间传递两会声音，专栏专题解读报告搭建平台，评论访谈展现风采，共话发展。2018年1月22日到30日，北京电视台隆重呈现。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直播系列访谈，我是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裴元。 大家好，我是北京城市广播的主持人黄燕。这次呢，我们搭建了一个全媒体的传播平台，您可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 BTV 新闻频道、首都之窗、北京时间、千龙网以及北京发布实时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还可以跟一把手进行互动和交流。 哎，我们现在来到我们演播室做客呢，是北京市发改委主任谭旭翔，欢迎您，谭主任。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您的到来。 哎，我们知道啊，说这个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提出了3年了，在19大报告里啊，也明确提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啊为牛鼻子，要推动京津冀协调发展。那么3年过去了，这个牛鼻子牵得怎么样？我们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 京津冀协同发展就是要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核心，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和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3年多来，北京市坚持疏控并举，非首都功能增量得到有效控制，制定了全国首个以治理大城市病为目标的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目录实施以来，根据目录不予办理的工商登记业务累计达到1.86万件，加快剥离白菜帮子，集中力量发展白菜心儿，着力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疏存量取得突破性进展。3年来，一大批疏解示范项目完成疏解，在河北、在天津落地生根，累计关停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1992家，疏解提升市场543家，物流中心106个，4+N产业合作格局更加巩固。曹妃甸示范区累计签约北京项目129个，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新增注册企业累计316家，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在京津冀更大区域范围内统筹谋划，发挥功能和拓展服务。一体化交通网络加快构建，到2019年北京新机场建成投入使用，到2030年将打造形成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空铁联运协同发展的世界级机场群。 谭主任，我知道啊，您的身份不单是北京市发改委的主任，还是京津冀协同办的主任。那么您看啊，刚才这个热乎乎的成绩单出来了，怎么评价？ 哎，看了这个小片以后，我其实心里也很激动。这个走过了这3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啊，实施的这3年，可以说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刚才这个 VCR 只是反映了其中的一部分。但是我想， 现在的实践和工作完全证明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北京打开了一条通向未来发展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这个方向是正确的，这个战略是正确的。如何评价经济协同发展的这个成果，我想更多的是从我个人的感受上来讲，感受到这三年城市发展在理念、在方式、在管理方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比如说就发展理念讲，我们过去讲的更多的是聚集资源求增长，通过这三年在更大的范围内布局我们的要素，主动的瘦身健体，走向了一个叫疏解整治啊谋发展这么一条道路。疏解整治谋发展，过去集聚资源求增长，发展理念发生了变化，同时发展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就是从原来擅长做加法变成做减法，从原来关注经济体量的增长啊，高度关注质量的提升，这都是发生深刻的变化。要如果真是老百姓能切实感受到的，那我想就更多了。比方说大气的治理，三年多的时间，北京的 PM2.5 的年均浓度下降了36%， 去年感触最明显嘛，蓝天明显多了， 对，达到了年平均浓度是58微克， 是， 这在城市世界城市的环境治理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得益于什么？得益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区域的联防联治，老百姓身边的山更青了，树更绿了， 空气更好了， 空气更好了。所以我想这个经济协同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是切切实实的一些变化，城市的经济没有因为疏解非首都功能而停滞不前，反而基础更加稳固了。去年2017年我们平均增长保持了稳定的6.7%，我们的经济总量占上了2.8万亿，不但没有因为疏解而降下来，反而因为疏解而更稳固了。更需要说明的是，在经济协同发展的这三年以来，不仅仅是北京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河北，更重要的是天津，同时在经济协同发展当中获益了。据我统计啊，北京投向河北、投向天津这三年呢，认缴的投资额达到了5600亿，这在以前也是不太容易想象的。这样更多的资金投向河北、投向天津，使这个区域的发展更加平衡。我们大量的产业基地建在了河北，比如说现代式工厂到了沧州，14万辆的产量带动了当地大量的就业和经济发展。所以我说经济协同发展不仅仅虽然是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核心，但是受益的实际上是北京、河北、天津乃至更大的范围。 疏解整治谋发展，京津冀三地的百姓都获益了哈。 对， 我们知道呢，去年2017年，像这个洞批商圈就彻底完成了疏解整治。像这样的这种重大的项目、标志性的项目，它的完成对于咱们北京来说意味着什么？接下来在疏解整治方面，咱们还会做哪些工作呢？ 刚才你讲的洞批的商圈，还有一大批区域性的批发市场的疏解，大红门啊等等，很多这些重头项目的疏解，在我看来实际上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从一个战略设想走向了实质推进的阶段，应该说是一个破题的阶段。给我的感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破题。京津冀协同发展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核心的牛鼻子我们牵住了，是破题的阶段。所以我觉得这意义啊还是非常重大的，还是非常重大的。从现在来讲，我觉得疏解非首都功能推进经济协同发展，我们的条件更好了。 怎么？ 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目标更加明确。三年前提出的战略经过三年的实施，大家信心足了。党中央又在19大，习总书记在19大和中央工作会议上又发出了新的动员令，再次明确要牵住以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重心的推动经济协同发展，发出了新的动员令。我想这是一个就目标更加明确了。 您刚才谈到这个大疏解，其实他很多人也很关心啊，这一河两翼，雄安也是我们的一只美丽的翅膀啊，它和北京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假如呢是在我们北京版图上看呢，好像似乎没有多大关联，但这一次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就是在更大的版图内去谋划我们的布局。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通州副中心和雄安新区是作为北京中心城的叫一河的两翼发展，它重点对一对翅膀来托起整个地区的这样的腾飞，所以它对整个构建区域发展的一个良好的结构啊关系重大。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极具面向未来的创新资源的一个新城。 那它现在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了？ 现在还处在一个叫精心谋划的阶段。我们说千年大事百年大计啊，要认真的谋划，要对未来城市发展的理念、发展的标准、发展的模式、发展的政策都要进行研究。现在在专家的全力的努力下，正在积极的编制雄安新区的规划，进入到一个非常实质性的规划编制的阶段了。我们也在积极的和雄安进行对接。作为北京市来讲，雄安新区的规划，市委市政府表态非常明确。雄安新区一宣布以后，市委市政府立即第一时间表态，雄安的事，把雄安的事当成我们自己的事儿，雄安的建设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就是我们市委做出的第一时间的表态，这就是一个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理念的贯彻。八月份我们和河北省签订了一个河北北京的关于雄安新区建设的一个战略协议，在八个方面突出重点，先行合作。其中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个是中关村要走入雄安新区，把我们首都的科创资源有序的注入到雄安新区里，帮助雄安新区建设中关村的科技园区。第二个很引人注目的，就在一些基础设施，特别是公共服务设施项目上，北京拿出了叫四个项目，四加四的项目来扶持雄安新区。原建我们就建设交钥匙工程，四个学校，一个幼儿园，三个学校，加上一个医院。然后同时呢，我们对口一些优质学校，对口这个雄安，这样的话把雄安比较欠缺的公共服务资源的水平大大的往前推进了一步，支持雄安新区成为未来面向未来的新城。 我们知道现在北京进入到一个大发展的一个阶段啊，可以说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比如出国一段时间，你可能就错过北京一两个的大的一个变化了。我们知道咱们除了关注雄安，关注咱们这个通州副中心，大家还特别关注南城的新机场。那么最近我看新闻报道了封顶封围，那么新机场那看来很快就要也要揭开它那个美丽的面纱，它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个给北京带来什么样新的惊喜？ 对，我其实也非常关注这个新机场的建设，因为我曾经在那工作过。新机场现在已经到叫封顶封围了，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这个立体空间的网架结构啊，结构封顶了，外围也封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这个机场快要露出它的面目了。这个机场值得期待，令人振奋。作为京津冀地区重大的交通基础设施，核心的交通基础设施，是令人期待的。它未来按照规划，未来世界上最大的单体机场有多大呢？它的单体的里面可以把鸟巢放下，装入个鸟巢，它也是世界上，我说的是大，它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场，双到达双出发这种管理模式。它是世界上最多的跟轨道直接接驳的机场，目前安排了三个轨道直接穿过机场，将来还预留了三个，一共六条，所以值得期待啊。将来新机场的建设跟周边的交通基础设施共同构建，五纵两横共同构建叫区域的一小时交通圈，让保定的、廊坊的、天津的、北京中心城的全部在一小时交通圈范围内。同时呢，我们也期待着依托新机场的临空经济区的建设，这个规划国家发改委已经批复了，很值得期待。面向未来的绿色的、现代的、高效的机场临空区，我们将创新体制和河北省一起来共同打造这个临空经济区，为北京的未来的发展、为经济的未来发展、为国家的发展再注入新的经济动力。 看来这个新机场真的确实也很值得我们期待哈。那么刚才呢，您也反复的讲到疏解整治促提升，疏解了整治了，到底给咱们北京带来了哪些提升呢？我们的记者赵旭呢，现在就在西城区前门西河沿街，那里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我们请他来介绍一下。 好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前门大石栏地区的西河沿街，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条街道呢是非常的宽敞而且整洁，路两边呢这个店铺也都是排列的井井有条。虽然说啊现在晚上的天气是非常的寒冷，但是这样一条宽敞的街道加上路两边非常明亮的灯光，也是给许多晚上想要出来遛弯的居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您好， 哎， 打扰一下，您是一直住在这条街道吗？ 对，我是土生土长的这个打栏人啊。 那您觉得咱们这个西河沿街呀，这个去年的这个变化大不大呀？ 变化非常大，挺大的。原来我们像我平时有这个夜跑的习惯嘛，出来以后呢，这个街两道啊，都街的这个两边啊，都是这个停乱停的机动车啊。现在呢，这个看看现在这个。现在目前的这个变化呢，这车也没了，然后出行呢也都特别方便，还有这个就是原来这个出门啊能看见这些凌乱的这个天线，现在这个天线呢随着这个加工线入地的这个工作呢，也都入了地了，然后现在我们出门呢也方便，这个蓝天啊也露出来了，然后我们也感觉到这个心里呢非常舒服。 好的，谢谢。那么根据咱们这个居民的讲述啊，确实咱们西河沿街的变化是非常的大。那其实啊，经历了疏解整治促提升的专项行动之后呢，西城区的许多街道、许多胡同啊，都像西河沿街一样有了一个大变身。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之后呢，咱们整个西城区啊的许多的居民呢，也都说呀，不仅是这个出行变得方便了，而且这个生活的幸福感啊，也都提升上来了。好的，那么我现在的这里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看来疏解整治带来的提升大家确实是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哈。那么老城新貌，宁静美丽，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市民朋友走上街头，用镜头来记录下身边的变化。我们看到谭主任今天带来了很多的照片哈， 对，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对，其实我带来的这些照片呢也不是我们拍的，是不是我们做了一个征集，做了一个征集市民朋友拍的。你像这一幅就是西城区的一位刘姓的先生，他拍的，他常年喜欢摄影，也是住在新街口附近，新街口开始那个新华书店边上搞整治的时候，他就给他记录下来了，这是开始施工了， 这是工地的情 况。但他怎么也没想到新街口那把角上的新华书店通过疏整处变成了这样。 哇，真漂亮， 他不会想到还会有 旁边绿化也非常的美，这是秋天拍的吧？这彩 新街口变化特别大，新街口那边加入了一个那个叫什么城市的口袋花园， 对，口袋花园， 那 叫口袋公园。 老城区突然一片绿地啊，那市民珍惜极了，我就是那一片长大的， 非常自豪。对，这还有包括三里河的改造的情况，像这 是前门那个三里河是吧？ 对，这是以前最乱、最脏、最差的地方。现在改变的 好漂亮， 非常漂亮，所以大家都应该讲非常获得感很强。这是西打木厂，西打木厂大家也知道，当时是商人很多，商贾云集的， 是 啊，这个小商小贩也比较多。现在一看老胡同的味道，非常浓郁， 宁静美丽， 宁静美丽，这张就更好了。 大家 除了建筑，除了胡同，更有人，对吧？是一个人的 坐在花架子下面乘凉， 对，咱们那些老 又恢复了那种过去的生活意象， 对，叫胡同花园， 对， 我觉得那个特别的 恢复到了原来的， 对， 当然还有一些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地下空间腾退了干什么用啊？不能白白的放在那儿啊，做了很多供小朋友做的教育基地啊， 手工给小朋友玩的好开心呢， 非常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便民设施， 对。可以说这疏整促啊，其实这个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我们说啊，疏解整治促提升，它不仅仅是一盘大棋，也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民生细节。 没错。 下面呢，我们其实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人大代表安丽娟，她通过调查走访，她关注了哪些细节。 他就是特新鲜， 是 吧？ 价格好， 价格好。是人大代表安丽娟，是首钢矿山街道居民管理委员会主任，民生问题一直是他所关注和关心的话题。 清理整顿后呢，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老街巷啊，都恢复了我们原来这个面貌，花园和草坪也多了，秩序也好了。 但是在平时的走访中，安丽娟也从群众中了解到了一些居民们生活不方便的问题。 超市离我们远吗？ 远啊，这都得坐最起码五六站的公交车。 特别是我们这个上班族这个早餐的问题，应该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饭店、酒店都不开早餐。我们调查了一下呢，就是成本太高。 针对老百姓生活中的最普遍的问题，安丽娟代表认为，政府部门应该有统筹的考虑。 一些小商店吧，它的这个商品数量少，功能呢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是不是呢可以综合的考虑建一些中档的商业便民服务网点儿？这样的话呢，可以能够满足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需要。 谭主任，您如何看待咱们安代表提出的这些问题？ 安代表提出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好。其实呢，从小片上可以看出来，安代表在实际走访当中看到了书诊处取得成就的那一面，但是也关心着老百姓，从老百姓的当中呢发现了一些问题。他说到的关于便民商业服务设施的问题，确实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其实我们在搞书诊处这个专项行动之初，就考虑到如何去在提升上把便民商业网点啊提前谋划进去。但是呢，这个中间啊仍然会在过程当中产生一系列问题，比如说生活习惯的改变，老百姓不了解，以前出了门就有小摊就有小店，它使用起来方便了。我们这个拆墙打洞解决了以后，违建拆除了以后，这些设施商店不见了，新的商店呢他不知道在哪，如何去使用，方便的使用，要养成个生活习惯。有些呢我们确实忽视了这个分布的问题，所以呢我想还有很多问题啊值得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啊认真思考。2017年我们做了一共1200个便民商业网点，我想以后还要落点落图，让老百姓知道，要提供导购图。我今天带来了一个板子，这是我们去年 2017年 着重支持的中心城一共103个商业便民设施，花了5600万，加快布局，让老百姓使用起来更方便。将来我们想通过现在的通讯手段，让每个老百姓知道这些商业设施在哪儿啊，我用起来方便啊。 这是通过 APP 还是通过什么？ 通过 APP 可以为老百姓提供服务嘛？我想以后还是需要改善的地方。 对， 这是一个分布的问题。但还有一个质量的问题，我们怎么把这些商业便民服务设施更加综合化，让能买到东西的同时又能够享受到基本的服务，补个衣服啊，缝个鞋呀，换个什么家里的加水家电呀，维修啊，能给它整合在一起，变成中业综合的设施。所以我们现在想更多的办法，在新的一年当中把老百姓的便民服务设施啊从数量上加大，变成1400个，从分布上更加科学合理，更加有引导，从质量上更加综合，也动员广大的包括国企在内了进行品牌化、连锁化和规范化的经营，来促进便民商业设施的建设，保证我们在疏解整治的同时能为老百姓的便民设施的提升做更多的工作。 您说的我觉得特别有体会啊。就北京可以说这3年呀，有形的颜值、无形的气质都在变化。 对， 其实你说这个疏解整治促提升，它就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宜居，让城市更美好。但是通过这个谭主任的介绍，我发觉啊，北京这个大城市，因为涉及到方方面面，不能仅靠政府一方啊。 对， 北京要需要共同的参与，我们全体的市民也不能置身事外嘛，因为毕竟幸福感是要干出来的嘛。 对，您说的太好了。这个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国家的战略，但实际上涉及到每个百姓的利益，涉及到我们政府要全力以赴的努力，涉及到社会各界要共同的参与。它既是带着我们城市走向未来的一个好的战略，同时也直接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品质。 为了我们城市更美好，大家要共同参与哈。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谭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好的，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好，那么更多的节目预告呢，朋友们也可以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官方微博。那么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和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北京市的两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所以呢接下来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冬奥组委的新闻宣传部部长常宇以及规划发展部常务副部长刘玉民。好，朋友们，我们一会儿见。

欢迎您。 你好， 欢迎。 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常务副部长刘玉民，欢迎您，刘部长。 您好。那么说到这个推动这个京津冀协同发展啊，在北京的城市总体规划当中，其实也提到了咱们北京和河北共同筹办好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这个事儿哈。 对。 嗯。那么促进区域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那么我们办好这个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非常的重要。那么韩国平昌的冬奥会呢，2月9号马上就要开幕了。 嗯。 那么这个随着平昌冬奥会的临近，咱们北京冬奥会的倒计时也是在滴答的进行当中哈。北京，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 2017年是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的关键一年。在2017年12月15日，北京冬奥会会徽冬梦和冬残奥会会徽飞跃发布。北京冬奥会会徽冬梦将中国传统文化和奥林匹克元素巧妙结合，它以汉字冬为灵感来源，图形上半部分展现滑冰运动员的造型，下半部分表现滑雪运动员的英姿，中间舞动的线条流畅且充满韵律，代表举办地起伏的山峦、赛场、冰雪滑道和节日飘舞的丝带，为会徽增添了节日欢庆的视觉感受。而北京冬残奥会会徽飞跃则展现了汉字飞的动感和力度，巧妙地幻化成一个向前滑行冲向胜利的运动员，寓意运动员经过顽强拼搏，历经坎坷，最终达到目标，获得圆满成功。在2017年，北京冬奥组委正式启动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市场开发计划，其中包括三大计划，分别是赞助计划、特许经营计划和票务计划。其中赞助计划是北京冬奥组委在2017年的工作重点。一年时间，北京冬奥会官方合作伙伴已达5家，分别是中国银行、国航、伊利集团、安踏和中国联通。在2017年，延庆赛区总体规划已经确定，各项工程全面启动。在即将举行的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后，冬奥将正式进入北京周期。北京冬奥组委将继续高标准推进各项筹办工作，确保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 你看，咱们这随着这个平昌这个冬奥会啊，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其实我们越来越关心我们自己，我们的2022年的冬奥会准备的怎么样了？尤其是咱们这个3个赛场，这个里面有26个场馆的这个方案已经公布了，大家很期待啊。那么我们很想知道，现在进行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 嗯， 好，我来向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我们2022冬奥会呢，一共是26个新建场馆。这个26个场馆呢，其中分为3个赛区。北京地区呢，我们有北京赛区和延庆赛区。那么河北省呢，我们有张家口赛区。那么北京赛区一共13个场馆，其中这个大部分场馆呢是利用我们2008年的奥运会的时候的这个遗产改造进行建设的。但是这个也有几个新建场馆，比如说我们的大道速滑馆。这个大道速滑馆呢是进行这个大道速滑的新建场馆，它形象的说呢像一个室内的400米跑道的这样一个冰面。这个场馆我们经过了2017年的紧张的这个设计，已经进行到施工阶段，现在目前已经这个土方的降护工程已经完成了，下一步呢我们要进行这个基础的施工和主体结构的施工。大道速滑馆的形象呢非常有特点，我们把它形象的称为冰丝带。 冰丝带 代表着一种雪上这个冰上速度的这样一种激情吧。它的横向的这种线条呢体现了一种流动感。另外一个北京地区的新建的场馆呢是我们的首体园区里的滑雪大跳台。那么这个项目呢也是今年的平昌冬奥会新增的一个项目。它的这个项目我们选址在首钢的园区，也是我们 北京地区的一个北京赛区的一个雪上项目，因为这个项目呢它是雪上项目，但是呢它希望能够在城市密集区，希望能有很多的观众来观看，因为它建设呢并不需要依据这个山形地势来建设。在之前的这个单板跳台呢，基本上都是临时场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将把这个首钢的这个单板的跳台呢给它建设成为一个永久场馆。另外我北京赛区呢还有像奥运村还有这个首体的训练馆等等的一些新建的场馆。那么延庆赛区呢主要是高山滑雪和雪水雪橇，这两个项目呢都是在奥运会的这个比赛当中，比赛的难度是非常大，而且工程的建设的这个难度也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像雪车雪橇，奥运会级别的雪车雪橇在全世界不过就15-16条，这个赛道，那我们北京要建设一条这个赛道。这两个工程的建设呢，我们经过2017年的这个设计，目前也都在进入到了这个施工阶段。那么像高山滑雪的这个赛道的这种地形的整理和样板段的施工都已经完成了。雪水雪橇呢我们要进行这个也是地形的整理和这个模板的这个制作，目前都在进行。张家口赛区主要是单板滑雪、自由式滑雪以及这个冬季两项、北欧两项，那么北欧两项呢包括这个一个大跳台，这些工程呢也都已经进入到了施工的阶段，目前赛道的这个整个的施工进展是非常顺利的。张家口的这个跳台呢也非常造型也非常有中国的特点，我们形象的把它称为一个叫玉如意 啊， 这个像一个如意的造型。 刚才是冰丝带，这个是雪如意。 对， 那你看在城里跟那个咱们这个张家口那边它有不同的特点，因为咱们现在经常去滑雪，正一个高者从你身边滑过的时候，你不但好看，而且浑身你也感觉自己也充满了勇气。 对， 现在我们有这么多这个城里的观赏点，又有张家口的观赏点，我觉得太值得期待了。您继续。 好，就是我们按照我们的计划在刚才说到了新建场馆，那么改造场馆呢我们要在2018年的年中和下半年陆陆续续开始建设，那么所有的这种比赛场馆都会在2019年的年底左右把它建成，然后为了下一步的测试赛做好准备。基本的建设情况是 咱们这个时间进度还是赶得非常的早啊。 对， 也方便以后这个测试。 对， 那么前期呢我们通过首都之窗、千龙网等等这些平台也推出了市民对话一把手，请你来提问建议征集活动，那截止到1月20号呢一共有16万多人次来参与。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有朋友在这儿问，他说赛时风光，赛后闲置是很多奥运场馆面临的困境。那么刚才呢您也提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一些场馆其实赛后利用是非常好的，那么大家也很关注2022年北京冬奥会怎么来解决这个奥运场馆赛后的利用问题，尤其是怎么能够更加充分的来利用2008年北京奥运会原来的那些场馆，我们也把它都给用好，在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打算。 我刚才说到了北京的这个北京赛区，我们大部分场馆都是利用2008年的这个奥运遗产，比如说我们的鸟巢将继续作为冬奥会的和冬残奥会的开闭幕式的这个场地，我们的国家游泳中心就是水立方，我们要把它改造成为这个冰湖的场地，因为把这个游泳池改造成冰湖的这个场地。 游泳池冻起来吗？ 倒不是，把整个水池的游泳池是会把这个游泳池架起来，从游泳池底然后架一个平台，架到这个地面的这个高度，然后在这个平台上面呢来造冰。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它这个冰湖的对冰面的要求在所有的冰上比赛的项目当中是最严格的， 极平、 啊、对，极平，而且呢就是它的这个倾斜度也都保持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因为它是大家知道是一个冰湖在冰面上它要滑行， 是 要保证它的完全是按照运动员的控制来进行滑行。所以它难度还是有一定的难度。那么我们现在正在实验呢，把这个冰湖的这个场地呢能够可重复的利用，也就是说搭建起来以后在比赛完以后拆除了然后可以再进行搭建， 接着游泳 游泳然后通过这个 重新搭建的还能作为冰壶的场地来使用，所以它是可以一个重复利用的， 就那套东西可以接着用了、 对，可以重复利用。那这样的话呢，也极大的拓展了咱们国家游泳中心的用途啊、它就是从一个纯水上的运动可以转化成一个冰上的这个运动。另外呢，像这个我们的国家体育馆，国家体育馆呢，就是在奥运会的时候曾经作为这个手球和蹦床的这个比赛，那现在改造了以后呢，也要把它改造成冰球的和这个冰橇冰球的这个场地。那么像五棵松体育馆，五棵松体育馆在当时建设的时候呢，就已经把这个篮球的场地和冰球的场地结合上了， 这么有先见之明啊。 对，这个投资商在这方面呢还是这个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可持续利用的这个范例吧。他在6个小时当中呢，就可以把冰球的场地和篮球的场地进行转换。那么现在已经开始篮球的这个联赛和冰球的联赛都在那里进行。所以类似的像这种建设，包括我们首体，也是要用现在首体的这个体育场来进行短道和这个花样滑冰的这个比赛。这些场地呢都将可重复利用。那么另外刚才提到的所有的新建场馆，我们也同时考虑到了它的赛后的利用。比如说大道速滑馆，我们会提供一块超过10,000平方米的这个冰面，全一年四季全部向社会开放，然后大众可以在上面进行多种冰上活动。那么另外呢，像延庆的高山滑雪，我们的这个也设置了群众雪道，雪池雪橇呢也设置了群众的这个体验的入口，都是很有刺激性的。我觉得在赛后呢，可以我们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可以到那儿去体验， 练练。 然后包括张家口赛区一方面呢，我们这些场地呢将作为国家队和专业队的训练的这种基地，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考虑它的作为国际会议，还有这种夏季的滑轮，然后还有这个多种的这种，比如像这种，这种发布会啊等等的这种各种用途，都进行了考虑。 对，您说的这个，我觉得美国有一个叫鹿角小镇，它既是滑雪圣地，它又是一个国际会议的一个地方。 对， 它那个在2017年嘛，世界航长那个都在那儿聚集，因为它有完备的这种旅馆设施。 对， 其实，就关于可持续场馆的利用，北京还是有非常突出的特点的。因为我们请了很多媒体去看，比如说刚才刘玉民部长介绍的我们五棵松的篮球场跟冰场的转换，几分钟之内，我觉得不管是中国媒体还是外国媒体都很惊讶，都觉得哇，这中国这个现代的技术是水平很高的， 真棒哈。 对，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马上就要上演的一个8分钟，这是奥运会闭幕式上的一个保留节目，很精彩，就是下一届的主办国在这一届的这个闭幕式上哈来展现自己的精彩。那么2018平昌冬奥会的这个闭幕式上就该轮到咱们北京来展现这8分钟了。今儿能不能给我们稍微透露一点咱们北京准备了怎样精彩的8分钟？ 谢谢主持人关注哈。这个随着这个平昌冬奥会越来越临近了，我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就是跟8分钟有关的哈。也感谢我们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我们的听众网友对于这个这项工作的关心和支持。8分钟呢，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街旗文艺表演。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规定呢，它是一个惯例，在每次这个一个奥运会或者是一个冬奥会的闭幕式上，4年以后的下一届的主办国都会到这个前一届的这个闭幕式上来，接会旗，由主办城市的市长从国际奥委会主席手中和国际残奥委会主席手中接过会旗。从他接过会旗的这一刻，标志着奥运的我们的北京周期正式开始了。所以这是应该说在一届奥运会上的这个礼仪环节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礼仪环节。那么接过会旗之后呢，我们的五星红旗会在平昌冬奥会的会场上冉冉升起。那么接下来呢，会有一个大家通常叫做8分钟演出的一个文艺演出的片段。其实我们在准备这个过程当中和国际奥委会的要求，我们也回顾了往届很多届的 8分钟的演出。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要求呢，这个演出实际上就要表达一句话，就是主办城市的人民热情的邀请全世界的朋友们，那个时候啊，北京就是2022年到北京来参加冬奥会，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主题。那么冬奥会我们已经是24届了，那么各个组委会都在想，我们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这个邀请。实际上大家思考创意和竞争的是这个创意在哪儿。 对 啊，当然了，很遗憾我今天还不能告诉您这个创意在哪儿， 好像听您那点子的还是不可以， 还得有点耐心哈。这个我们的正式的演出是2月25号， 25号 的闭幕式。特别好的是这次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因为这个我们的前一届在平昌，平昌呢实际上比我们早一个小时，换句话说呢，它的闭幕式的现场，我们的这个街戏文艺表演大概是9点多一点，那么就是我们的时间的8点多是我们这个传播的最黄金的时间，所以希望大家那个时候能来观看， 能放弃电视剧来看这个。 对对对，一定要放弃。 那个点子不能说，您看我这已经颠覆了多少个方案。 对，我可以透露，就是在这个其实我们准备这个8分钟的创作和排练过程已经历时到现在为止1年多了，我可以透露，就是我们的总导演是2008年夏奥会我们精彩纷呈的开幕式的总导演张艺谋导演。所以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跟张艺谋导演一起在磨合，在做这个创意工作。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充满期待的，我们觉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还是不能透露的。 不能透露的，但是我可以透露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北京冬奥组委会在春节，今年的春节期间，因为我们的街旗是在正月初10，我们在春节期间呢，我们会发起一个在我们冬奥组委的官方网站上，官方的这个新媒体上发起一个叫做2022冬奥有我的新媒体的互动活动。我们希望在那个时候我们广大的北京市民能积极地参与到我们这个冬奥有我的这个互动的活动当中。我现在可以说我会还你一个惊喜。 哇，很期待啊。 你看，那咱们这次这个北京这个说结缘中国这个结缘冬奥，提出了一个要3亿人上冰雪的一个宏愿。其实我感觉这说到冬奥大家觉得很时尚，但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我们一直在冰雪，因为那会儿的北京特别冷，那一冬天总有几场痛痛快快的雪仗。这个3-9天正是我们一下课叫玩冰车滑冰刀的时候，那应该是玩转3-9天。所以我也希望，就是真的这一次这个冬奥会来了，来到中国，我们也希望我们这现在的孩子能像我们小时候一样啊，享受这个冬雪的冰雪的快乐。那么下面呢，我们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现在孩子们对冰雪的情感。 北京携手张家口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后，这几年冰雪运动越来越受到广大市民喜爱，特别是青少年参与度大幅提升。这个滑雪季在北京周边的滑雪场处处都有青少年学习滑雪技能的身影。 我非常喜欢我们的冰雪课，这样我们还能多加的练习，回头还能代表学校比赛。 我感觉这个冰雪课程给我了一个特别这个感觉特别兴奋。 而在城区里原本绝对小众的冰球运动，如今也是广泛的为青少年所接受。一场冰球比赛可以吸引全市10几所学校、30多支球队、近400名球员参与其中。 这个运动就是非常刺激，也可以培养那个团队意识、团队合作能力。然后每次打比赛，然后我们就是积极配合嘛，就是会培养我们之间的友情。 我参加冰雪项目很自豪，很喜欢，希望能参加冬奥会的哥哥们就能取得冠军。 你看孩子们现在这装备啊，那且不说这个有多贵，关键看多神奇。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就能够做一个 DIY 的一个冰车，拿那个脚底焊的，就已经很满意了。我不知道两位，你们小时候这个冬天啊，你们是怎么上冰雪的？您家乡是哪儿吧？ 我就是北京人。 那咱们一样，应该咱们一样体验过 北京 人。 对，我们确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冬天每个高校实际上操场都会破成冰场。我记得我还在 很多地方，北海公园、紫竹院、 北海师大滑冰的， 滑冰 那是很浪漫的。 对，对，我有两个冰鞋，一个是跑道，一个是球道。 哇、哦，你好专业啊！ 我没有 刘部长，行， 我没有。 刘部长老家是哪儿的？ 我是祖籍河北。 哦，那您也是有冬天的这个地方。 您二位就是这个2022冬奥会举办地啊？ 对对，我们一起携手举办冬奥会。 您小时候怎么玩冬天？ 我玩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基本上拿脚铁焊成的。 王老师呢？ 哎，我是南方人，家是福建的。 您就没机会感受冰雪？ 对啊， 顶多下点冻雨。 我上北京来看到雪，很激动的。 所以你看，就关于这一次这个冬奥会，很多网友也很关心。人家这么说的啊，这场盛大的冰雪盛宴，这个带起了全民的这个冰雪的热情。但青少年是发展冰雪运动的后备力量。那么冰雪进校园进行的如何，尤其是场地问题如何的解决，常部长给回答这个问题怎么样？ 好啊，回答这问题之前呢，我先给大家看两个小礼物哈。 哎呦， 这两个清朝的 对、 哦、 这个、 哦、 大家能看到这是两个小玩偶哈。 嗯， 这个呢是故宫博物院现在在开发的、嗯，为什么他要把这个玩偶开发成这样呢？这跟北京的冬季运动的历史是有关系的。 嗯， 不单是我跟主持人那个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年代滑过冰，实际上在清朝的时候， 古人也滑 冰上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冰上运动，是当时八旗军的一项规定动作，操点。 嗯， 所以呢，每年的腊月，都会皇帝本人会在。实际上就是我们后海啊， 北海 啊、嗯、这个冰面上来检阅八旗兵的冬季训练成果，其中就包括滑冰。 啊， 现在呢在故宫里有一个非常也是国宝了，是我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冰系图，是乾隆、嗯、它反映的是乾隆当时检阅这个部队滑冰的时候的这个 院里有一个镜头，那是哪个妃子在冰上的滑冰那个 对。 所以说其实我们国家包括我们这个城市其实滑冰的历史是很长的。 嗯， 特别是当然这个特别是在冬奥我们申办冬奥会成功以后，那么这两三年的时间之内，我们整个的这个校园的冬季的这个运动也在蓬勃开展。在过去的两年里面，我们北京的中小学生已经在学校的这个课程当中组织开展，已经有14万人参与过冰雪上过冰滑冰课和滑雪课。其实以前滑冰课还有，但滑雪并不多，但是这也是这是冬奥的一个效应哈。我觉得这个全民有很高的冬季运动的热情。就在现在，就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同时， 嗯， 北京市中小学冬季运动会正在举行。 哦， 正在举行。以前我们中小学运动会都有，但是主要都是夏季运动项目的。 对。 那么，北京市教委很努力，在这是第二届了，在申办成功的第一年就组织了北京市中小学生的冬季运动会，今年是第二届了。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很亮丽的名片，就是北京市中小学的校际冰球赛。 嗯。 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主持人能不能猜猜啊？现在校际冰球赛的参赛队伍能到 多 少支队伍？ 50支， 翻一翻，今年已经有100支队伍来参加我们北京市的校际冰球赛。 这冰球装备本身凑齐这不容易，而且它训练也不容易，既需要勇敢，也需要技术，也不是一天两天养成的。能凑出100支队伍，我觉得真不容易。 对，看到这些，我们就觉得我们国家的冰球运动乃至整个冬季运动还是大有前景的。我们跟北京冬奥组委、跟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下发了一个促进这个奥林匹克教育的一个行动计划。从下个学期开始就会在全国推展开来。 那么说到这个咱们这个2022年冬奥会啊，大家提问特别的热烈。有一个问题问的人特别的多，我也得问问二位了。今年这雪特别少，周日晚上周一凌晨刚下了一点，在城里头下了一点啊，延庆那山区反正是前一阵我知道下过了。这个雪少让大家对这个冬奥会也有所担心啊，对此二位怎么回应？ 好，这个确实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在申办阶段呢就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 实事求是说呢，其实从体育运动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像国外的一些大型的这种群众性的滑雪场，还是专业性的这种雪场，他们都不能完全依靠自然降雪来解决这个雪， 不能靠天吃饭。 对，大部分呢都是要靠这个人工造雪来进行这个雪道的建设的。实际上历史上呢也曾经出现过，像有一些城市它的降雪量非常大，但是突然在奥运会比赛的时候很少的降雪，满足不了这个比赛的要求。所以说呢，必须要考虑极端天气对这个奥运会的影响。那么我们在这个建设之初呢，就已经对这个在延庆赛区和张家口赛区这个雪上的项目进行了这个降雪和这个造雪的相关的研究。从目前的情况看，从多年的这个气象的条件来看呢，我们这两个地区的它一般的来讲影响造雪的两个因素，一个是温度，一个是湿度。那么适宜造雪的呢是在0度以下，那么湿度呢一般的情况下呢不能大于60%。那你的湿度越大它越不利于造雪。那我们这两个地区呢基本上应该说对于造雪的这个条件呢是非常适合的。我们像延庆和张家口地区，它的冬季的这种气温呢大概在-1.4度到-12.4度左右，同时呢这个湿度呢一般不会超过50%。所以从专业的分析上来说呢，他们这个我们通过提前的这个造雪，能够把奥运所需的这个雪呢都这个准备好，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另外呢，我们现在也根据这个不同场地的条件，也正在研究每一个场地的它的这种一场一策的方案，来充分保证奥运的这万无一失。这个相关的条件，无论从造雪的设施设备、水的条件、电的条件，都已经这个在充分的考虑。目前我们就从业主，还有从专业的造雪的这种公司，都在进行相应的准备，所以这一点请大家可以放心。 咱们已经早有准备了啊。 对，我记得啊，当时咱们这跟哈萨克斯坦这个争的时候，就提到这个雪的问题。但我记得好像当奥组委人家那个就讲了，说其实比北京纬度更低、更暖和的城市都解决了造雪是一个很常见的，所以咱们现在设备要保障，我们也放心了。这样你看，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啊，咱们知道前一段的会议发布，大家很眼前一亮，既很国际又很中国，有这汉字元素嘛。现在大家更关心我们的可爱的吉祥物什么时候开始展示出来。另外呢，你像每一届冬奥会都会有一句体现主办国这个国家对冰雪情怀的那一句话，什么时候揭示出来，以及我们2008年的这个冬奥这个组织工作重点在哪里，常部长给我们解答一下。 好，谢谢大家关心和支持会徽哈，这个也是去年我们很重要的一项工作，终于在12月15号北京冬奥组委成立2周年的日子向社会发布了。今年我们要开始征集吉祥物了。这个不是我知道不告诉大家，是我确实不知道会是什么啊。这个因为 咱们也跟心里猜一下啊，我猜可能是东北虎。 这个当然这个吉祥物的征集和选择的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会贯穿整个明年全年。我们预计呢，可能会在2019年的年初，会向社会公布我们的吉祥物。口号呢要更靠后啊，它是一系列的带有标志性的这个奥运会的文化标识其中之一。其实明年呢，对于我们冬奥组委来说，进入北京周期了，各项工作都会全面展开。其中会有我们要进一步做市场开发，然后刘一鸣部长负责的整个的场馆建设也会持续推动下去，我们会准备测试赛，在测试赛之前场馆都要做好，然后我们还要进行人才的培训的工作，还要